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01集。介绍一下，我爸。秦汉秋被秦冉这一声自然的爸给惊到了，他的背顿时十分僵硬，愣愣地站在原地不敢回头，汗从额头上往下滑，还带着一些细小的灰尘。 冉冉，你快走，爸晚些时候再来看你啊。 秦冉往前走了两步，见秦汉秋的表情，他微微眯眼气笑了。 你刚刚见秦宇了？ 秦汉秋没说话，只是看着秦冉慌乱又狼狈。不用他回答，秦冉就知道了。他把手机塞到兜里，侧了侧头说，他跟宁晴一样，可真是厉害。 冉冉。 秦汉秋看着自己身上的尘土，抿了抿唇。云城跟宁海村不一样，秦汉秋见多了云城的有钱人，一中基本上都是本市人，家境并不差。见多了人情世故，秦汉秋也知道自己的出现会给女儿带来什么，于是他下意识地想要逃离。秦冉却不管他，只是微微抬了抬下巴，朝乔生那群人开口道， 我爸。 他侧对着秦汉秋，头上扣着鸭舌帽，因为逆着光，秦汉秋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听到他带着一点冷的声音。秦汉秋直接僵在原地，脸上一滴汗落下，他完全忘了怎么反应，一切在他眼前都慢了下来，耳朵里瞬间只剩下少女淡漠却又清晰的一句，我爸。本来挺嘈杂的校园在这时候安静下来，乔生跟林思然等人似乎也没有想到这一幕，只是秦汉秋细看，虽然黑了点，但那双眼睛跟秦冉很像。 哦，原来是叔叔。 乔生立马站直了，十分恭敬有礼貌地跟秦汉秋打招呼，他捏着自己的衣摆，似乎也挺无措的。 我是秦冉的同学乔生。 林思然也红了红脸， 叔叔，我是冉冉的同学，您叫我思然就好。 叔叔，我是夏飞。 叔叔，我是…… 一声又一声的叔叔让秦汉秋有些恍然，他轻飘飘地应了一声又一声。 叔叔，您第一次来吧，我们带您去逛逛校园。对了，您吃了没？ 林思然十分热情，秦汉秋僵硬地点了点头。 今天校庆还有个表演。 林思然想了想，又偏头看乔生。 乔少，我不是学生会的，没票，你手里还有票吗？ 乔生一挥手。 叔叔你尽管来，我一定给你弄到票。冉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秦冉往下压了压帽子，眉眼轻挑，挺无所谓的。 你问他。 乔生的目光又殷切地看向秦汉秋。乔生衣着精细，别人又叫他乔少。被他这么问，秦汉秋真是手足无措了。 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看过冉冉就走，我还有事，不能离开太久。 校园也不逛吗？ 秦冉的手插进兜里，挑着眉看他一眼，点点头。 行吧，我送你出去。 秦汉秋被秦冉还有他班级里的一堆人送着出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是飘着的。乔生还特别来事儿，让人去小店买了两瓶冰水给秦汉秋带上，秦汉秋就拿着这两瓶水坐上了公交车。兜里的手机响了，是秦宇打的，应该是问他有没有上车。秦汉秋没看，只是看着窗外秦冉跟一群人离开的背影，眼睛有些酸。校庆人多，秦冉跟乔生等人刷了票进去，一开始还能看，到后面说话的人就多了，似乎有一万只鸟在耳边叽叽喳喳，空气又闷又燥。酒班的大合唱在倒数第二场，林思然去后台准备了， 秦冉就跟着去透了会儿气。 月儿，待会儿表演不要紧张，我在观众席看着。 宁晴柔和的声音从对面的镜子边传来。 待会儿妈给你录个视频，到时候给你爸、你哥哥还有你小姑看。 秦宇细声细气地应着。刺啦一声，一道很刺耳的声音，秦宇跟宁晴都注意到了。 这里是后台，闲杂人等不能随意进来。 秦宇身边的娃娃脸看了秦冉一眼。 你怎么进来了？ 宁晴也看了看秦冉，抿了抿唇，想要说什么却又收了回去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秦宇忙着自己的小提琴，只轻轻地瞥一眼秦冉，随即移开目光，似乎挺不屑的，没有太关注秦冉。秦冉慢吞吞地给自己塞上耳机，无视后台的所有人，直接离开。乔生就在门外等他。这一场是林思然他们的大合唱，大合唱的歌很老，秦冉听完就准备离开。大礼堂的人基本上都在等秦宇的压轴曲，没走，这时候走刚好。 我们待会有个庆功会，不去吗？ 乔生一直注意秦冉的动静，见他要走，不由扬着声音。秦冉掏了掏耳朵，余光看到秦宇拿着小提琴上台了，潮水般的尖叫声还有掌声响了起来。秦冉眉心跳了跳，他右手握着脖梗上林思然给的植物挂坠，没有说话，背对着乔生朝他挥了挥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从人群中穿了过去。他算的时间刚好五点左右，左手拿出手机，十分熟练地按了一个号码，打给了程俊。宁晴从后台出来，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他有特邀函，在第二排，位置很好，拍的视频自然很清晰。秦宇作为压轴表演，学校自然给了他特例。大礼堂里所有的灯光都撤了，只有一束聚光灯打在他的身上。他穿着的礼服也不是学校统一安排的，而是宁晴专门给他定制的礼服。秦宇鞠躬，然后开始拉小提琴。礼堂里几乎没有什么声音，学校里校报的记者摄影机也对准他。秦宇刚拉几个音，脸上的笑容刚扬起来，忽然一阵尖锐的声音响起，秦宇僵硬着脸低头，就看到他的小提琴一根弦断了。他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这是全校性的场合，别说其他人，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在这种场合出这么大的差错。观众席也静默了一下，随即发出一阵喧闹，开始吵吵嚷嚷起来。秦宇能够听到有人吹口哨的声音，大灯依次开启。秦宇有些茫然地抬头，观众席的交头接耳，其他人的目光不时地看向他。长这么大，秦宇从来没有丢过这么大的脸。主持人上台救场，一个被刷掉的节目上场补救。秦宇作为云城有名的名媛，做事向来有分寸，从小到大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差错。可今天到后台，其他人看向他的目光带了些莫名。秦宇手指颤抖。 会长。 后台门被推开，徐瑶光进来。他目光一扫，就看到了被秦宇放到一边的小提琴，沉声开口。 怎么回事？琴弦怎么会断了？ 秦宇的胸口起伏着，没说话。他身边的娃娃脸义愤填膺地开口。 鱼儿的小提琴是定制的，怎么会轻易坏了？肯定是有人蓄意而为。 蓄意而为？ 徐瑶官看向他。 你知道是谁？ 不就是酒吧那个秦冉？ 娃娃脸想也没想的回答。 鱼儿人缘一向很好，只有那个秦冉一向和鱼儿不对盘。刚才后台他恰好也在，我还觉得奇怪，他一个没节目的人来后台干嘛？ 徐瑶光眯了眯眼。 后台还有其他人吗？你们去看一下监控。 秦宇的手指掐着掌心，他压着嗓子开口道： 你们都出去。 后台其他人全都出去了，把场地空给徐瑶光给他。在全校人面前出了一个大丑，秦宇想都不用想，学校里会有他怎样的传言了。秦宇冷笑着，气得眼睛都红了，几乎一字一顿地开口： 徐少，你跟乔生护着秦然，我没意见，可你也知道小提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后台这么重要的地方，他进来你跟乔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小提琴坏了是小，可你有没有想过我因为他在全校人面前丢尽了脸？ 徐瑶光沉默了一下，又开口道： 他没理由这么做。 秦宇闭了闭眼，似乎很累的说道： 没理由？你怎么知道他没理由？小时候我妈嫁到林家，我妈带了我没带他去，就因为这样他一直极恨我，这一点够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